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干燥的沙土味吸在肺里，像是有颗粒硌着喉咙，漱了几声，有细微的黄沙掺在口水里一道流出。白安一艰难地擦擦嘴角，膝盖蹭着粗粒的沙石地，刚想爬起身，就听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。 总算把你等出来了呀。 白安一顿时血压骤升，神经性头痛立时发作，太阳穴一跳一跳地抽痛起来。他忍着疼痛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陌生男人跨腿坐在自己所在的车厢上，双脚踏在悬空的车板上，嘴角有一片新鲜的黑色烧伤。 也省得我进去抓你了。 在白安逸闭眼读秒时，已经有一个人蹲下来静静看了他许久了。那男人嗤笑道： 我还以为你能坚持十分钟呢。 白安逸刚才已经耗尽了全部的气力，现如今双臂撑在地面上，也是抑制不住的发抖。男人轻轻巧巧地从车厢跃下，朝白安逸走了过来，指尖开始闪出雪亮的电火花。死亡的阴影渐次向白安逸笼罩而来，他连后退的力量都没有，只能面对着他嘶哑道： 我们没有必要听从他们的话，自相残杀。 对你没有必要，对我就有了。 男人一步一步走来。 你是挺倒霉的，要是我能直接使用电流，我就不需要你身上的生物电了。 此人只能操纵生物电，且能把从别的生物身上吸取到的生物电的电流放大千倍为己所用。白安逸想起自己方才听到的拉扯声，他拉取天线原来是为了……白安逸竭力想争取一线生机。 生物电是能够不断再生的，你留着我，我可以做你的蓄电站。 哦，这么听话。可惜我要是能吸食活人的生物电，我为什么不自取自用呢？ 白安逸脑中嗡的一声，眼前渐渐蒙上了一层黑雾。他难道真的要死了吗？白安逸鸵鸟似的别过脸去，不敢面对自己的死亡。但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一道影子从那地上的汽油里无声无息地钻出，速度如同闪电，纵身直跃上男人的后背，轻捷无声地用双腿盘住他的颈部，猛力悬腰。只闻咔嚓一声，男人未及反应就软倒在地，气绝身亡。男人动作干净利落，将那男人的尸身一脚踹滚到车底。白安逸半天不闻动静，只听到一个陌生的脚步声缓步来到他身前，也不伤害他，他才敢抬头去看。他本想看看那会使用生物电的男人去了哪里，然而入目的景象让他张口结舌。一个与他长相一模一样，身上还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单膝跪在他身前，单手插兜，正笑望着他。那人见他发呆时间太长，嘴角禁不住笑意更盛。 你好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你不要怕。 他的嗓音很和煦，像是一个很温良的人。白安逸站立道： 你是？ 男人动手用食指替他刮掉脸上鼻子上蹭上的沙子。 我是白安逸。 他似是怕白安逸不能理解他，便补充道： 我就是你。 见白安逸不能理解，白安逸的影子很好脾气的解释， 小白子，你还记得你四岁的时候被孤儿院的小霸王那帮人推下楼梯吗？ 白安逸隐约记得，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，因为为人好安静，不爱与人玩，总捧着一本地质书研究。他常被孤儿院里一个号称小霸王的8岁孩子率众结伙欺负。4岁生日那天，小霸王让手下来抢自己的蛋糕，蛋糕是喜欢他的老师特地给他买的，做成了一颗小小的地球形状，他很喜欢，因此怎么也不愿意让出去。争夺间他摔下楼梯，还被闻讯赶来的小霸王扯着领子拖了几米，威胁他不许他把跌下楼的原因告诉老师。白恩义摔出了轻度脑震荡，右臂骨裂，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很久。等他能下地之后，孤儿院内却不见了小霸王的影踪。后来白恩义听老师说，小霸王半夜起夜失足跌下了同一段楼梯，伤情却比他严重许多，两条腿都摔断了。回到现实，见到眼前与自己一模一样宛如镜像的人，白安逸冒出了一个有些可怕的猜想。 你， 影子鼓励地点了点头，像是老师面对着一个正确回答了他问题的学生。 嗯，是的，那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从那天起我在你的身体里苏醒了，我是你的另外一个人格。 白安逸摇了摇头， 不可能，我一直不知道你。 双重人格应该是互不知晓对方存在的才是啊。影子温驯地摸着他的后颈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含着鼓励的笑。 你不知道我，但是我知道你，知道你的全部世界，读过你读过的所有书，所有论文，我帮你收拾过屋子，也帮你订过外卖，帮你写过报告。 白安逸还记得报告的事儿。那段时间他跟着导师下坑，恰好赶上学期末，有17-18篇论文要交，只好在回校后狂赶报告，成日里头昏脑胀。等成绩发下来后，他才发现自己一门自然学课程得了 A， 是所有课程里得分最高的。他为此还迷糊了一阵，忘了自己是不是写过这篇报告。见他有了印象，影子优雅地点了点头。 不是老师忘了收，是我写的。 当然他没有说是谁曾数度强硬拒绝了他和那性交的欢好，以及是谁在他被抓入监察机构遭受电刑时占据他的身体，替他受了那一次又一次的刑罚，甚至有一次抓住他专属主理人的头发，险些把他磕死在墙上。见这人不坏又温柔，对自己很是亲近，白安逸也不怎么畏惧他了，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问， 你是怎么出来的？ 影子回头望了一眼流淌了一地的汽油，汽油反射出模糊的天光云影。 也许老天在分配异能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两个不同的人。我也有异能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分身，只要你照镜子一类能够反射光线的东西，有了倒影，我就会从里面出来。 影子的声音很是温和。 陪你。